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8集，都市。薛修卓才找到林婷时，他举止粗俗，已经十几岁了。薛修卓想要把他拉回黄四的位置上，如果没有踢骨的决心，是绝技办不到的事情。最初很难，他在香云房里荒废了太多的时光，要把那些多余的痕迹擦抹掉，他自己若是不够坚定，薛修卓即便有通天之力也做不了。可是林婷竟然一步步把自己纠正了，他把那些粗鄙轻薄的东西一点点从自己身上刮掉。最初认的字不多，就彻夜苦读，写不好的笔画就没日没夜的练。他似乎是老天留给李氏江山的最后余力，让薛修卓在那颓败的局势里看到了细微的亮光。数月以前，潮湿的雨雾笼罩着合欢花，齐慧莲在阁楼上回绝薛修卓的时候，林婷正端坐在席上写字。他写字很用力，几乎要把纸张写破了。林婷写完了，侧头看着淅淅沥沥的雨，他看了许久没有表情。晚些，薛修卓来陪林婷用饭，他坐得下手，吃得很规矩。薛修卓讲究食不语，他们用饭时从来不会讲话。饭后他会考林婷功课，这是一日内的头等大事，林婷要答得干脆利落。薛修卓从不打骂他，却比谁都要苛刻。林婷俯首时停顿片刻， 先生，我要换先生了吗？ 薛修卓整理着册子，默然地说， 此事不该你考虑。 林婷默然，他撑着身听着薛修卓站起身往门边走。他忽然侧过脸看着薛修卓， 因为我是个女人吗？ 薛修卓站定，转回身也看向林婷。林婷的眼睛不会躲闪，她的冷静与薛修卓如出一辙。 我是个女人，如果新先生是为了这个缘由不肯教我，那么我请求见他一面。 薛修卓又转过了身，换着鞋。外边的雨声加大。 不是，你与他没有师生缘分罢了，我还会继续教你。 缘分是最不可将就的事情，盛世难求，我不愿就此错过一位先生。 林婷撑着身已经站了起来。 先生。 但是薛修卓没有理会，也没有回答。他掀了帘子，候在外面的小厮连忙撑伞，他也不让下人碰册子，下了街就走了。林婷站在原地，透过那帘子的空隙看见薛修卓晃了几下，便消失在雨中。他就知道这是薛修卓无声的拒绝。无论别的人如何评价薛修卓，在林婷眼里，他温和儒雅的面具下都是极端的冷静。他甚至有一些自负，不会被人摆布，也很难听进人言。林婷只能作罢，他坐回去，翻开薛修卓留下的策论，临摹着薛修卓的字。可是他永远也写不像，因为他不会圆润的收敛，他的笔画犹如钢锋，从来不会绕弯子。数月以后，酷热的烈日暴晒着玉龙台，那里密密麻麻地跪着朝臣，是以海良英为首的寒门官员。六月以后，韩城带回了来自他本家的男孩，并且声称此子是李氏一脉。海良一的病情在姚文玉的悉心照料下有所回转，他上朝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内阁元辅的身份驳回了韩城的折子，并且要求公验此子的身份。但是李氏的皇帝都死完了，光凭太后也无法确定此子到底是不是李氏一脉，双方陷入僵局，谁也不肯再让一步。 我在永仪年间是八大营同知， 还是光城爷麾下的头号将领。我有光城爷的托孤私信在身，云府，这也不够吗？ 韩城近来得势，也敢在朝堂上反驳海良仪。海良仪病后精力大不如前，站立片刻便会心慌手抖。他出列， 空口无凭。指挥使若是肯把私信公示于人，交由内阁审查，你我也不必再在朝堂上做这样的口舌之争。 韩城心里冷笑，眼下没有皇嗣，地位空悬才是海良仪该着急的事情。他这般不肯让步，必定是已经物色好了人选。便说， 如今地位悬空已经越狱，元府还要等什么？内阁商议来商议去，也没有商议出一个章程吗？ 海良仪浑身冒汗，他有些胸闷，便歇了口气，才说， 我们崇礼宗谱，寻到了前头燕王庶孙次子仍在怀州，这是有迹可循的李氏血脉。依照规矩，如今的储君人选非他莫属。 燕王乃是万宣年的怀州王，嫡系战死落霞关，往下推的庶系皆是旁支，细算起来如何能称为李氏血脉？燕王庶孙次子已年近古稀，如何还能主政？ 韩城一审， 况且这路途遥远，崎岖颠簸，这样折腾他，他又如何能受得住？元府，此事根本无法细谈。 双方争执不下，外边跪着的还有国子监学生。太后隔着珠帘听了半晌，才说， 此事虽然迫在眉睫，但也还有商议的余地。阁老，内阁佐证，哀家没有一件事情敷衍了事，你有异议，大可到了明礼堂与哀家面谈，让学生们散了吧。 他讲得细声细语，海良仪却听出不悦。韩城虽然力推此子，却始终是以前八大营同知的身份上奏，没有让世家官员跟着复议。这一是为了事成以后韩家能够成为新帝的唯一依靠，二是为了避嫌。避嫌这两个异常重要，花思谦和潘如贵都栽在了不懂避嫌上，结党营私是朝中大忌。太后重新主政的时日不短，她如今就好比是皇帝，最见不得的就是臣下汇聚成立，形成能够胁迫她做决策的力量，因此没有为了谥号而提拔寒门官员，也没有为了稳固权柄而提拔世家官员。她似乎明白了，大周已经走到了某个节点，与其再像几年以前把希望寄托于傀儡，不如交给自己。海良仪一病两个月，期间寒门官员风声鹤唳，以孔丘曾玉为首，多有私意，屡次上奏求请太后让海良仪回朝理事。不仅如此，太学学生也胆敢轻谈国事，六月才到，已经有了太后夺权自立的风声。太后没有对海良仪明谈，却增加了内患前去探望的次数，这是种变相的催促，所以海良仪六月才到，病情刚刚好转就上朝了。虽然他在过去数十年里都坚称自己不结党无派系，可他已然成为了天下韩氏的风向，这是他想要否认都否认不了的事情，他已经成了某种强力的势。海良仪病了，天下人便慌了。海良仪驳回了韩城的奏请，太后还没有答复，官员和学生们就已经跪了一天，他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太后的心病，远超行事跋扈的韩城。海良仪强撑着身体， 国子监学生 本就有议事之职，朝堂乃是天下瞩目之地，有谈才有策。太后如今主政勤勉，事事恭亲，可是官员设立便是为上分忧，为下理事的，他们忧心国事是大周之福，况且储君之事不是家事，臣以为让他们在此才能畅谈心地一事。 堂内不闷热，各处都吊着竹帘，镇着碎冰，对于海良仪而言甚至有一些凉。他答完此话便垂手而立，竹帘后方的太后静默半晌，等到海良仪腿脚酸痛时才缓声答复： 阁老说的在理，哀家便听你的。燕王庶孙次子一事，哀家还没有见过族谱，不好下定论，但是韩城的人已经到了，你是要由大理寺做察还是刑部做察，哀家都听你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